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偏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11月份，高三考生迎来备考阶段的第一次重要考试——期中考试。这次考试对于高三学生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同学们可以利用这次考试尽快地熟悉高考，尤其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题型，为高三的学习做好准备。今年各城区期中考试出题方向和难度如何？如何依据本次考试成绩做好接下来的复习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期中考后话备考。今天我们与高考专家一起分析文综、理综科目。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收看到整个我们的实况。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说的话题就是期中考后话备考，我们来说说文综、理综科目的分析和备考指导。如果孩子现在不方便收听的话，那么家长呢可以代劳。好了，那么首先呢，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教育新闻。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本市七年新增幼儿园学位17万个，校外培训机构将全国联网监管，北京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已经与教育部联网；本市中小学生篮球冠军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2号上午举行的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系列论坛第二场活动中，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透露，城六区已经制定本区内优质资源第二轮扩大计划，共44所学校，同时把城六区和10个远郊区确定优质资源扩大计划，涉及近20所学校。刘宇辉介绍，从2011年以来，北京市已经新增了17万个幼儿园学位，为实现2020年入园率85%、普惠率80%，本市将采取进一步扩大教育部门办园规模，支持其他国有单位办园，大力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等一系列措施。教育部开发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即将上线，各地审批的校外培训机构有望通过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平台实现联网查询。目前北京市的这一平台已经与教育部联网，平台功能涵盖对外培训机构的排查登记、整改跟踪、信用公示、监督举报、业务审核、黑白名单等内容。今天上午，英才聚昌进高校选聘活动在中央财经大学沙河高教园校区举办，昌平区纪委、北京未来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54家企业现场发布了2019年招聘信息。昌平区计划重点选拔经济类、建筑类、设计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生物医药类等相关学科的重点高校2019届优秀毕业生。这次活动入选的应届毕业生可以获得人才公寓、创业资助、重点培养等支持，符合条件的还可以落户昌平。2018至2019赛季北京市中小学生篮球冠军赛日前开赛，来自全市16个区、100余所中小学校的近2000名学生参赛。据了解，这次比赛为期5个月左右，学生球员将为冠军荣誉而战。 本赛季恰逢北京承办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赛事的举办将为筹备和迎接世界篮球顶级赛事营造篮球氛围，展现青少年篮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由北京市团委、市少工委共同主办的激情冰雪相约冬奥北京市红领巾冬季冰雪体验营正式开营，来自东城区的165名优秀少先队员和团员代表参加了第一期活动。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20个节气小雪，小雪过后天气将越来越冷了。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我们就来听听名师开讲。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昂，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曾获全国历史教学比赛特等奖第一名。 每年的11月22号或23号，当太阳到达黄经240度的时候，这就是小雪节气。顾名思义，雪就要到了，气温开始下降，但是大地尚未过于寒冷啊，所以虽然开始降雪，雪量不大，故称为小雪节气。民间呢有句谚语，叫小雪节到下大雪，大雪节到没了雪，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在我国古代，将小雪分为三候。那么一候红藏不见，指的是小雪之日红藏不见，红藏起来了，因为阴阳相交才有彩虹啊。此时阴盛而阳浮，雨水凝成阴雪，当然看不到彩虹。那么二候的时候啊，是小雪后五日，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天地各正其位，不交不通。那么再五日就到了三候，闭塞而成冬，冬就是藏的意思，冬就是中的意思。这个时候天空中的阳气上升，地中的阴气下降，导致天地不同，阴阳不交，万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转入严寒的冬天，藏起生机以待来年。冬腊风烟蓄以御冬，这是民间常见的农家习俗。黄庭坚有一首诗是写这个节气的，满城楼观玉栏杆，小雪晴时不共寒，润到竹根肥腊笋，暖开书架筑春盘，眼前多事官有少，胸次无忧酒量宽，闻说鸦沙里已冻，会须鞭马踏泥堪。也分享给大家作为小雪节气的祝愿。 11月份，高三考生迎来备考阶段的第一次重要考试——期中考试。这次考试对于高三学生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同学们可以利用这次考试尽快地熟悉高考，尤其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题型，为高三的学习做好准备。今年各城区期中考试出题方向和难度如何？如何依据本次考试成绩做好接下来的复习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期中考后话备考。今天我们与高考专家一起分析文综、理综科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上也可以看到我们此次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呢，有四位嘉宾哈，分别呢是地理、政治、物理啊，还有呢化学啊，文综、理综四位老师都到齐了。一会儿呢，我会分别的给大家的来进行介绍。那么今天呢，关于这四门学科啊，在期中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那么在由此之后，在高考之前，我们又该针对这些学科怎么样来复习和备考？请这四位名师呢来给大家介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全部来自金华学校。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物理啊，首先。 天我们请进化学校教学校长桂亚梅老师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物理这门学科。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期中考试的一些数据呢，都是来自于进化学校呢给大家归纳好的海淀区的一些重要的数据。先请呢桂老师给我们说说物理这门学科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参考一下。嗯， 好，大家好。大家都知道这个海淀区期中考试呢是第一次大型的考试，所以呢这一次考试所反映的问题呢应该是引起我们和孩子足够重视的。拿物理来说吧，海淀区给了四个参考线，实际上应该是三个，一个是重本线，还有一本和本科。那么对于这个一本和本科的话，分别给了一个上线和下线。其实海淀区呢对于这四个分数线的划分的话，然后每一科也划分了一个线。比如说物理吧，重本的话总分是610分，那么它所对应的物理学科呢应该是83分。那么海淀一本线上线495分，那么物理对应的分数是60分。那么一本的下线485分，那么物理所对应的分数应该是58分。本科线总分呢375分，那么物理的对应的分数线呢是41分，本科下线总分是365分，那么物理对应的分数是39分。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通过这个各个分数线的划分，就可以知道自己所谓的哪一科是所谓的弱科。其实大家可以打400-650-7766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学科提升规划系统，只要在这个系统里面输入你的各科的分数，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科是哪一科是弱科，然后具体这科应该差多少分。 那么期中考试呢都说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高三考生的意义重大哈。那我们的这个同学们从这个物理试卷当中能够看到什么？ 期中考试呢，其实它所考的知识点或者题型呢跟高考不太一样，因为高考嘛它是物理是作为综合科目来考的，而期中考试呢物理是单科来考的，对于海淀区，而且分数也不一样。在高考里面物理呢满分是120分，期中考试呢它的满分是100分。那么它对于高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通过我们这次考试的分数，特别是海淀区的位次，我们可以知道从开学到现在，那么我们的学习的方法或者对于物理这一学科，那么我们这段时间的学习是否有效。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去看一下，你前一段时间的付出和你的收获是否成比例。比如说呢，那么对于物理而言，大家非常重要的是要了解物理公式、物理规律，特别是物理公式每一个字母的含义意义。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在这一次那么物理试卷中，那么你每道题，特别是丢分的题，那么丢分的原因是什么？是对公式的不理解呢，还是审题没有到位呢，还是对于公式的使用有问题呢？所以说呢，那么大家呢，这个期中考试更重要的意义是让大家能够看到前一段时间学习的过程中有哪些不足。 您继续。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那么大家需要总结一下自己的学习的方法，以包括呢听课习惯、记笔记的习惯，特别对于错题，那么大家怎么处理？那么对一个题它那个错误了，那么他怎么样去下次是避免这个错误，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很多同学可能对于错题仅是限于说我把这个题的那个答案给改过来，或者我知道这个题怎么做，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们最重要，对于物理而言，你要去想一下自己这个做题的一个思路是否正确。 那我们呢也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也请我们老师呢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好的。 11月份，高三考生迎来备考阶段的第一次重要考试期中考试，这次考试对于高三学生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同学们可以利用这次考试尽快的熟悉高考，尤其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题型，为高三的学习做好准备。 今年各城区期中考试出题方向和难度如何？如何依据本次考试成绩做好接下来的复习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期中考后划备考。今天我们与高考专家一起分析文综、理综科目。好，那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清华学校教学校长桂亚梅老师关于物理这门学科在期中考试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在微信平台上呢，大人说孩子每天都学到12点多，这次考试呢也还是不理想，不知道怎么提高了。其实呢这可能不只是针对物理学科了，很多学科都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我们稍后呢有时间会集中的解答一下关于非学科类的这样的家长的困惑。那我们请桂校长呢继续啊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物理这门学科在高考前的这些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安排复习。 好，其实呢对于这个物理呢，我们学科的复习应该是差不多是分成一轮复习、二轮复习和考前的一个回归。那么一轮复习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各位孩子和家长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基础扎实，就是要训练我们常规的这个做题的一个思路。就是很多孩子会碰到一个问题，就这个题我会做，那我就可能能做下来，但是如果不会做，我就会大脑一片空白，根本都不知道。那么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对于每一道物理题，我们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分析思路，我们需要看它的研究对象，那么受力分析，然后去看它的运动情景，那么归纳出物理模型，然后根据它所对应的物理模型和情景，我们再选择合适的公式。这个东西不是凭感觉而来的，这是一轮复习大家要养成的这个习惯。然后到二轮复习呢，主要是提升，那么会对于物理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难和容易的知识点，比如说动力学的牛顿定律的应用，那么动量和能量等等，那么我们要进行重点提升。那么到后面的三轮复习，那么或者说叫回归基础的话，我们是一定要回归教材，那么回到基本的概念，然后包括考试之前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梳理，对于概念大概我们会分成这几个阶段。 那么刚才的桂校长也说了哈，就是关于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各种数据，还都是海淀区的各种数据。 对。 那么对于家长来讲，应该怎么样来查询？您刚才提供了一个这个方式是吧？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打这个400-650-7766这个电话咨询一下。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学科提升规划系统。那么大家进入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你录入孩子的各科的分数，那么就会知道这次考试您的弱科是什么。而且这个系统呢还是非常智能的，就是您可以输入您的目标学校，然后它会给出如果您想要进入这个目标学校的话，那么每一科应该达到的成绩，那么和您现在成绩的差距，那么都会系统里给你有提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目的有目标的去研究自己的每一个学科，去提升每一个学科。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在问说，高考选考之后高考物理的难度会不会有变化？那这可能应该不是我们这一届的考生是吧？ 对，这一届考生还是正常的高考。 对对对。这个问题可以回答吗？ 这个问题今年的高考政策还没有出来。 对。 按照去年的这个形式的话，应该说为了稳定起见，应该和去年变化不是很大。 好，那么关于物理这门学科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 我想提示给孩子们的就是一定要重视物理概念、物理规律，一定要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它的外延，千万不要陷入题海，就是把这个题做明白、想清楚，比做更多的题可能效果更好。特别是对于现在北京的考题，它更多的考的是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说去考一个套路解题。所以孩子们这道题这么做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我为什么用这个公式，而不是说我看到题我感觉用这公式我就用了，对了我就撞上大运了，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想明白， 就是，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对， 然后才能够好好的解题，就是您说的概念和规律、内涵和外延都要去明明白白的，这样可以就应付 各种题目，而不是说 是的 靠题海战术哈。 对的， 好的， 嗯， 好。那么关于题海战术这个事呢，可能在各科上都会有所体现哈。那么刚才呢，是桂校长给大家从物理这门学科呢这个角度啊做了一个这个介绍。那么大家关于物理这门学科有什么样相关的问题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主要是针对这次期中考试之后啊，大家发现的一些问题做一个指导，以便于呢大家可以继续啊，在未来的复习当中，保持心态，取得好成绩。好，那么物理我们先说到这儿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门学科，关于地理。那么地理这门学科呢，很多朋友这个喜欢，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哎有枯燥。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期中考试这张试卷到底有反映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的是金华学校顶级班地理教研组组长骆东升老师来给大家呢做一个点评。那么关于期中考试呢，对于这个高考的意义来讲哈，我们就从骆老师这儿哈说两句。嗯，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期中考试呢，对于我们高三学生来讲我认为呢，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自检，检查自己进入高三以来这一阶段学习的效果怎么样再有呢，就是掌握呢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以及呢了解自己的学习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些呢就是期中考试对于高三学生来讲呢主要体现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期中考试，我们要找准自己在全区所处的一个位次从而呢来确定自己今后一个学习的方向也就是定位和定向的问题。 自检、定位、定向那么大家可以从各种数据当中都可以了解到。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四门学科呢，所有的海淀的这个数据大家也都可以通过刚才桂校长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式来查询到，包括地理在内，是吧？ 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哈，说这次考试啊，有的城区试题的难度会偏高一些出现了新的考察题型那么在这方面呢，可能有的同学就不太适应，所以有一些失分那么您也给大家说一下，这次到底考察了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哪些地方大家呢还不适应，失分比较多。 好的那么在这次期中考试当中我们以海淀区为例来讲呢，今年的试卷难度呢是难度系数 0.59 和以往相比呢，难度呢可能试卷难度要高一些，而且呢在考察当中像有些试卷的试题呢出现了一些新的考察题型主要考察一个研究性的学习，所以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呢可能不适应这种题型，导致呢一些学生呢失分比较多。那么除了这些新的题型出现，那么其他的试题呢很多同学也会出现失分。那么我们整体总结来讲呢，学生失分的情况可能包括这样几点。首先呢还是自己基础知识不够扎实那么基础知识往往是我们解题分析问题的一个最关键最基础的东西。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知识的复习那么不管你的方法运用如何，总的成绩呢还是不会有明显提高的再有一点就是要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么除此之外呢，再有就是通过我们的期中考试也要检查自己学习方法和学习效率是否准确那么学习方法是否对应那么学习的效率是不是较高，这都是我们通过期中考试要自检的一个内容。 那么从现在开始到高考的时候，您觉得这个学习习惯和不科学的这个方法能调整过来吗？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而且在今后的学习当中呢，我觉得大家呢应该从几个方面可能要尽量的是调整或者是改变一下比如说在学习方法方面那么我们可能呢就要找到自己问题的所在，然后呢找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具体方法来提高自己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普遍体现的一个很多学生在读图识图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区域地图不能准确的定位，那么从而导致呢问题的分析出现了偏差，从而导致了失分 这个是要靠平常要多练习吗？ 对对对，那么读图识图呢地图的这种熟悉主要是靠平时的一个积累需要大家呢平时在读图添图方面做一些专项的练习 还有一种说法是答题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的规范的话也可能会失分，那么在地理这个科目上会存在这个问题吗？ 会的，因为地理呢在高考当中 很多试题呢要求呢答题语言要精炼准确啊，不需要成段的去答带太多内容，但是呢语言一定要规范准确严谨啊，很多同学失分也是和这个语言的不规范有关的。 嗯，好，这个呢是刚才骆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次呢相对的一些城区难度有些高啊，那么使同学们失分过多，那么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也给大家总结了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呢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呢就应该多去改进啊， 对对， 多改进。那么这些比如说方法呀习惯啊包括语言的规范啊在您的课上会给大家比如说系统的介绍，我想这个可能上一堂课就够了吧，先给大家提个醒。 啊，对，一些答题语言呢平时我们在上课啊老师呢首先说答题语言都是比较规范的，上课的所有的用到专业术语啊体现的都非常明显，所以孩子跟我们上课呢可能接触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种语言的规范性。 嗯，那么目前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您一些线下的课程可以让大家呢去听一听，把这方面呢扎实一下？ 啊，这个正好我们寒假课那寒假课呢我们正好讲的呢主要是区域地理，对于大家的读图添图会有一些专项的练习对大家的这种读图识图能力呢会有一个提高的帮助。 是您在讲吗？ 对，是我在讲。 那么大家比如说想去听的话是到校区啊还是要打电话呢？ 大家呢可以在寒假呢到我的校区听课，主要是在公主坟校区或者是花园桥校区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50-7766。 好，那么这一时段呢广告关系要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就先把地理学课呢说到这儿哈，还没有说完怎么样拿分呢，有什么秘籍，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在上面留言说说您的看法。十一月份，高三考生迎来备考阶段的第一次重要考试——期中考试。这次考试对于高三学生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同学们可以利用这次考试尽快地熟悉高考，尤其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题型，为高三的学习做好准备。今年各城区期中考试出题方向和难度如何？如何依据本次考试成绩做好接下来的复习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期中考后话备考。今天我们与高考专家一起分析文综、理综科目。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就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11月份，高三考生迎来备考阶段的第一次重要考试——期中考试。这次考试对于高三学生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同学们可以利用这次考试尽快地熟悉高考，尤其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题型，为高三的学习做好准备。今年各城区期中考试出题方向和难度如何？如何依据本次考试成绩做好接下来的复习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期中考后话备考。今天我们与高考专家一起分析文综、理综科目。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来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我们的视频实况。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清华学校的4位嘉宾，老师们会就文综、理综科目呢给大家做一个关于期中考试的考后的备考指导。刚刚呢清华学校教学校长郭亚梅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了物理这门学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骆东升老师这个地理教研组组长，以及呢杨洋老师政治教研组组长，还有周国云老师化学教研组组长来自清华学校的几位老师，继续呢关于文综、理综给大家呢做指导。刚刚呢我们介绍了地理了，在上一时段骆老师给大家分析了一下会存在哪些问题，从这张试卷上来看。那么如何呢又能够在高考当中拿到地理的高分呢？这里呢也有一些秘籍啊，我们请骆老师呢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同时呢来回答一下李平的问题，自然地理这部分比较弱应该怎么补。骆老师 自然地理呢在整个的地理高考当中呢其实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很多同学觉得自然地理难度比较大，主要是由于呢对一些地理的基本原理理解不够，同时呢缺少一个熟练的运用。那么在自然地理当中重点的我们还是要把一些基本原理先弄透，然后呢结合一些典型例题掌握呢一些基本原理它的运用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其实自然地理它主要是考察一个各种地理要素之间相互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我们能够理顺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啊，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自然地理有很大的帮助。 嗯，那么在地理方面，如果想要拿高分的话呢，有几点需要大家注意。 自然地理如果拿高分呢，那么首先呢，大家呢要对知识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对于今后高三学生在复习过程当中呢，我有几点建议。那么可能对于自然地理基础较差的同学会有一定的帮助。比如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以点到面啊，那么知识联系。那么比如我们举例来讲，现在呢我们面临的马上进入冬季，那么比如我们随便拿出一个时间，比如一月份。那么我就从这三个字可以串联到哪些自然地理知识呢？首先一月份它会涉及到太阳直射点它的一个南北位置的移动，那么太阳直射点的移动又会导致呢昼夜长短的变化和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这些地理知识和地理规律。那么我们从这一点，从地球的运动又可以呢进而延伸到大气的运动，那么我们会考虑到气压带风带会不会南北移动，那么气候的特征又表现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啊，进而呢我们还可以试想到洋流海水运动，北印度洋的洋流它的流向会有什么变化啊，以及呢我们还会考虑到外力作用当中流水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从一个时间点我们可以串联到不同的自然地理知识。 除了以点到面，那么可能还要比如说内外做一些比较，如何联系生活等等，是吧？ 对啊，内外比较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区域地理的一个复习，要学会区域之间横向的比较啊，也要针对某一区域不同时间段它所表现的一个特征进行一个纵向的分析，这样才能加深对区域的理解。而联系实际呢是近几年高考命题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吧？那么我们学习知识就是为了利用我们所学的地理知识来分析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一些地理现象啊，所以说联系生活提高运用啊，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方法。 刚才您也说到了识图读图的能力有很多同学会相对来讲比较差，那么在拿分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巧用这个图形？ 对于图形来讲呢，我们在复习过程当中可以巧用图形触类旁通。那么比如刚才呢我们那个同学提到了自然地理不好，我们就以自然地理为例来讲，那么在自然地理当中呢循环图我们可以用依附图来代表不同的自然地理知识比如可以是到热力环流三圈环流水的循环同时洋流还可以是到地壳物质循环。那么同样是循环图，一张图我们可以多用，一图多用来概括囊括更多的自然地理知识。 所以说呢想要高考地理学科拿到好的分数哈，所以以点带面啊，内外比较，联系生活，巧用图形，这都是呢秘籍所在，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啊。那关于地理这门学科，我们就给大家呢先介绍到这儿啊。接下来还有两门学科，化学和政治，我们要分别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先来看看化学，为大家请到的是金华学校顶级班化学教研组组长周国云老师，周老师。关于化学这门学科哈。第一次这个期中考试好多同学说感到有点不适应哈，说没发挥出正常的水平，为什么？是因为难了吗？还是因为题变了？ 好，主持人好。大家 好。 我是金华学校化学组组长周国元。根据这次考试呢首先我说一下这次考试出题的特点。因为这次考试呢和以往我们的期中考试以及期末考试它的出题特点是不一样的。从这次考试来说呢，它开始加进了好多综合成分。那么什么叫综合成分呢？我们对比高一高二试卷，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来讲呢，高一高二每一个题都是对应的单独的知识点。而进入高三，随着一轮复习的进度学的知识越来越多，而对于这次期中考试来说呢，综合成分会占的比例比较大一些。同样以后在期末考试以及高考中呢综合的成分会逐渐增加，是吧？这是试卷的特点。那么说涉及到我们不适应，就是不能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学生要改变高一高二的听课习惯。涉及到具体的方面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高一在听课的时候，我们只需把这个知识点听懂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把这个题的答案思路听懂就可以了，是吧？而作为高三呢，我们开始锻炼 听懂这个题或者听懂这个知识点的前提下，还要注重总结什么呢？要总结一下这个知识点或者说这个题它的主要考察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呢，这个知识点它是怎么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 要求高了， 对，要求要高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要改变一下高一和高二的做题习惯。我不是说同学们原来的做题习惯是错的，只能说呢，那时候的做题习惯只能适合高一高二的期中考试或者期末考试。那么对于高三来说呢，我们的做题习惯就是同学们做完题，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他认为，哎，我这个答案做出来了，我感觉到满足了。是吧？刚才我已经强调了，我们现在呢形成一个做题习惯，就是做完这个题以后答案明白了，那么明白了以后呢，我们要形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自己给自己说一下，就是跟开玩笑一样，就说，哦，原来这个小破知识点还能这么考， 嗯， 对吧？或者说呢，哦，原来出题人说这句话是这么个 意 图，或者是这么个意思，对，这是从做题习惯上。影响这次正常发挥的原因呢，还有一个第三点。关于第三点呢，就是答题他写的语言性答案不标准。说这个不标准，不仅仅是一个失分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学生在出现模糊语言的时候，是吧？他会影响他继续做题的心态，因为他本身对他的答题语言就不太肯定，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呢，他就不自信，影响了后面其他问题的发挥， 所以说呢，这个主要原因啊，刚才说了听课习惯，做题习惯都和高一高二。都和高一高二有所不同了，有新的一个要求了。那么很多的同学在进入了高三之后呢，也会感觉到高三的学习和高一高二又不同了，显得这个杂乱无章。同时觉得自己很努力，但是呢成绩没有得到回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高考之前，怎么样能够做到有条不紊地进行化学这门学科的复习呢？ 好，主持人好。关于学生感觉到自己的付出和自己得到的回报不成比例，或者说就是感到心里就说我好像前面的努力呢是白付出了。是吧？关于这个方面，就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这是我们在一轮复习的时候任何一个学生，高三学生都特别关注的问题。下面呢，我就提这么四点建议，是吧？关于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平时，是吧？对于这个所做的题，我们要有一个选择性的做题。什么叫选择性呢？就是同学们呢，往往有一个误区，他认为我多做一些难题，认为这是正确的，实际上这种方向是不正确的。刚才呢，桂亚梅校长呢也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注重的是基础，是吧？注重基础。再一个，从这选题上来说呢，我们要选择正规的模拟题或者期中考试题，或者说高考题。是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要选一些被别人加工过的或者是掐头去尾的那些题，不完整的题，我们尽量的呢少做，是吧？多做一些正规题，是吧？第二点呢，就是注意总结知识的不同再现方式。刚才我说到同学们这个就是读题习惯或者做题习惯的时候，也说了，关于知识的不同再现方式呢，是在我们在做题过程中我们形成的习惯决定的，是吧？就是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做完了一个题以后呢，我们要总结，哦，原来这个知识点还可以这么考，对吧？这就是学生在总结不同再现方式的一种最好的， 就是不同的 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方式。 不同的知识点考起来的话，每次换一件衣服，但是内核是一样的，是吧？得把那个外边那个 也可以，对，主持人也可以说呢，是同一个知识点，它有 不同 的表达方式，或者说不同的考察方式。 那大家需要总结一下哈。 对，关于第三点呢，我们要形成一个向题目条件要答案的这么一种习惯，是吧？我们不要完全依赖于自己的记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高考选拔的标准， 不是在选拔记忆性的人才，而是选拔分析、对比分析或者综合推理的那么一个能力。所以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呢，包括正规题，就像刚才我说的正规题，出题人都会在出题语言或者出题条件中呢，会给学生一个方向性的引导， 嗯， 是吧？那么我们一定在做题过程中要看到它的引导方向是什么， 嗯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读题的过程中要读出出题人的意图， 嗯 嗯。 那也就是说，高考试卷出题语言它的这个翻译能力大家要加强。 对 吧？ 而且高考出题命题的原则呢，高考出题人他总有一个指向。 嗯， 这是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形成习惯，他不习惯于找这些东西。 嗯，所以说一定要去做正规题。 对， 然后呢你才能够从中抓出这些要点来，而且这些要点才会再次出现在你要参加的那次高考当中。 对对对。关于第四点呢，需要培养高考试卷出题语言的翻译能力。 嗯， 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给总结的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做题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把答案得出来。 嗯， 说得出答案，因为高考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高考不出现原题。 嗯， 答案是没有用的，所以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习惯，我们要总结出题语言。然后提高出题语言的翻译能力。 嗯， 我们做完题以后一定要总结同一个知识，是吧？同一个知识它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有不同的考法。 嗯， 是吧？我们在做题过程中或者在一轮复习中呢，是需要总结这些东西的。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除此之外，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化学学科的备考，张老师有什么样的后续的课程？ 关于我这方面，在寒假课，我在京华学校的晋源校区和庆云校区，都有高三的课程，就是寒假课。同学们呢，也可以拨打400-650-7766。去咨询我的课程。 嗯，咨询化学课程是吧？这都是寒假要举办的。 寒假我们要开办的一些课程。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政治哈。政治这门学科为大家请到的是京华学校顶级班政治教研组组长杨洋啊，我们同名哈，握个手。好，那么请杨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期中考试政治这门学科的考察侧重点是什么。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华学校政治老师杨洋。首先呢，我想跟大家汇报一下，就关于这回各城区在期中考试重点考察的一个范围或者是一个能力方面的要求。首先正值这个一轮的复习期间，着重考察这种学生在一轮复习过程当中对于基础知识的把握，对于学科基本能力的培养，以及对于面对高考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学科的思维方法，主要都会在这三个方向，在各个城区的卷子当中都会有所体现， 都体现出来了哈。 对， 那么大家都说期中考试意义重大，可以从这门这次的考试当中看到一些比如说高考的端倪，那么这一次在政治学科上您觉着反映的明显吗？ 我觉得还是有所体现的。首先，从我们这个以海淀区为例，我们这回政治学科的难度系数是 0.65， 然后较北京2018年的高考难度系数是有所提升的，因为稍有难度的提高。原因呢，第一个是因为从它的考察内容上来看，它是我们就考察了部分的，因为是期中考试是一个阶段性的学业的这个水平测试，它是一段，它考的是相应其中的一部分的内容。然后在我们这个政治学科当中，经济生活和哲学生活确实难度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期中考试当中是有所体现。从整体的难度上来看，是要高于18年的这个北京高考的。 嗯，这还只是一部分啊，期中考试是吧？ 对对对，是。 那么肯定很多这个考生会害怕哈，会不会到这个真正明年高考的时候政治会更难一点啊？ 对。 那么这次考试会暴露出来孩子哪些问题呢？已经能看出来了吗？ 其实这个时候同学们这个感受应该是最强烈的，因为大家一开始都会觉得从高一高二来看这个政治学科相对比较简单，觉得背一背很多知识，然后考试的时候分数会比较高，到了高三一上来觉得综合性这个难度上一加大的时候，就会体现出学生很多的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些特点，比如第一个就是在学生这个知识的建构与思维能力它是不同步的，然后具体来说就是他的这个思维角度较单一，然后对于很多认识对于很多这个问题的认识相对比较肤浅，在之前的这个知识的积累的这个状态下，学生会觉得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一定的这种模式化或者是套路化，他还是拿着以前我背一背箱的基础知识，然后我把很多的这个原理码在卷子上，仿佛就能得分。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尤其是在主观题，在大概百分之五十二的这个分值的这个作答的方面是会出现问题的。然后再一个第四个就比较集中的问题，大概就是会对自己的认知过程缺少一种监控或者是反思。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导致了学生会发现，哦，我的现在这个政治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之前也背了很多，但是现在分数仿佛让我感到非常的黯然啊，会有这样的发现。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52%的一个得分，指的是会影响到高考的时候的52%的得分是吗？ 因为这个我们政治学科的主观题是52分、 oh. 啊，因为很多同学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主观题是最大的硬伤。Oh.选择题可能大家会觉得解起来简单一些，但是主观题就会觉得很吃力。 那么其实也可以看，就因为高三的同学17、18岁哈，可能那种主观题答起来相对来讲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哈。 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解决呢？ 一定要有相应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方法。也就是首先我们对于在一轮复习过程当中每一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像桂校长说的一样，这个学科一定也是很强调这个东西的，每一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掌握清楚。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建构相应的知识体系，因为我们人文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科，它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可能用其中的一个像的这个基本概念，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相应的知识体系。第三个呢，就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在答主观题的时候，我们要抓住重心，就是我们每一本必修当中它都有相应的这个学科的本质。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规范，相应的作答的时候要有规范性的语言和相应的规范性的步骤，从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再到解决问题，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学科讲究的都是要联系生活哈，那么从政治的这门学科角度来讲，理论性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那如果说要联系实际的话，对于高三的同学来讲，到哪一个层面上就是联系实际您觉得就够了呢？ 这个首先吧，从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去更多的去思考，就是要把我们所学的在平时复习过程当中的这些基础的知识啊，基本的概念啊，要和我们的生活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北京的高考是突出我们北京的特色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思考，思考到什么维度呢？就是思考到我们运用到这种基本知识的外延和内涵，这样能够把它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角度。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就会有5步学习法，就是我们当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去分析，如何去说明，如何去论证，如何去探究。这是一个相应的思维过程，同时也是需要训练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很简单，但是为什么考试会觉得分数很低的一个原因。 那是不是说这个论证的过程您也会给学生比如说举一个实际生活当中的例子，然后从这个例子出发把这几步论证做下来，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系统和全面的掌握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非常好，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情境当中去分析和解决，在一个事情，在一个事件，或者是在一个实证的信息背后，我们拿各种经济生活啊，政治生活和哲学，我们要进行分析。 因为我们时间实在是有限，所以很多话题呢也都不能够展开来说哈。问问杨老师，在寒假这个班里边有没有政治这门学科？ 一定是有的。就是我们的，而且现在也是大家学政治最好的时候，也是最能 凸显或者是最能体现大家成绩的一个进步的时候，我在公主坟校区、花园桥校区和崇文门校区都会有的课程，或者大家呢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和我一起学习政治，一起进步。 那刚才听了几位老师都说到这个寒假的课程，那也就是说是高三考生在放假之后去可以针对自己比如说比较弱的这个科目去提高， 对对， 是这个意思， 是 吧？ 是的， 好，那么大家呢，如果关于这几门学科啊，想要更多的去思考啊，能有更大的一个提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刚才几位老师的介绍啊，在寒假里也可以去补一补哈，去看一看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学习方法。金华学校咨询电话400-650-7766，那么大家也记好了。相关其他学科的问题啊，数理化也是这个。语数外啊，也是一样的，大家呢也都可以呢通过电话来进行相应的咨询。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进行了期中考后化备考的第二期啊。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两门主科。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收听或收看我们这期回放节目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去看。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回放，同时也看到可以听到我们这个音频的回放，那么大家都可以找到。同时呢关于一些科目的备考，那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更多的一些扎实的基本功的话呢，刚才几位老师也都给了大家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大家呢也可以按照这些老师啊给大家提出的这些要求再努力的去做，在高考的时候呢争取有一个好成绩。那么在明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也会刊出啊本期节目的一些精华内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收看。最后一分钟哈，有一件事情，化学是弱项，实验题老师得不了高分怎么办呢？在这里也不能请周老师再给作答了哈，包括一些物理啊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有体现。我们呢只能请各位家长或同学在这个节目之外去咨询金华学校的各位老师，或者是听课啊。我再把电话说一下，400-650-7766。非常感谢今天几位嘉宾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时间太有限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在真正的这个课堂上去听老师们给带来的讲解。好了，那么我是杨洋，今天呢这一时段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在下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进入教育面对面的品读经典系列，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0023。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

刚刚您听到的是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高级教师刘征为您诵读的这一首散曲。接下来我们有请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维为您详细的解析这篇作品。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谭汝维，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修辞语用学、汉语词汇学、民俗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及天津方言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元曲创作水平最高者就叫元曲四大家，就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关汉卿他的号几斋首，他是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人，他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戏曲家，多才多艺，长期的深入民间接地气，积极的进行戏剧的创作和表演。他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是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模式的开创者。元代胡存善编印的《乐府群珠》收录了关汉卿、普天乐、崔彰十六式。所谓崔彰，就是著名的爱情故事《西厢记》的两位主角崔莺莺和张生。所谓崔彰十六式，就是关于崔莺莺和张生爱情故事的十六个片段。所谓普天乐崔彰十六式，就是以普天乐组曲的形式浓缩式的表现了西厢记杂剧的爱情故事。关汉卿的普天乐崔彰十六式有不少曲文同杂剧王西厢相同或相类似。王实甫的《西厢记》，他的故事本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在情节改编和结构处理上借鉴了董介元的《朱公调西厢记》。这个剧本通过描写了书生张巩和宰相之女崔莺莺的自由恋爱几经波折而终于结合的过程，歌颂了自主的爱情，表现了市井百姓对所谓家长做主、门当户对等封建礼教的传统观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大胆的冲击。关汉卿将西厢记故事用普天乐的曲盘创作出十六支小令，形成了连章组曲的形式。这十六支小令都有四个字的标题，它的标题呢依次是：第一，普救姻缘；第二，西厢际遇；第三，酬贺情诗；第四，随份好事；第五，封书退贼；第六，虚意谢称；第七，母亲变卦；第八，隔墙听琴；第九，开书染病；第十，樱花配偶；第十一，花溪风情；第十二，张生复选；第十三，旅馆梦魂；第十四，喜得家书；第十五，远寄寒衣；第十六，夫妇团圆。我们从中啊选出了隔墙听琴和张生复选两支小令进行解析欣赏。唐代的贞元年间，青年才俊张君瑞赴京赶考途中，在河中府，就今天的山西永济普救寺的佛殿，偶然遇到了已故崔相国的千金崔莺莺。崔的美貌深深地打动了张生， 张生呢就借寺院的西厢住了下来。这阴影月下到西厢旁边的花园焚香，两个人呢隔墙对诗唱和，彼此心心相印。叛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抢崔莺莺做自己的压寨夫人。老夫人许下诺言，谁能打退贼兵就把崔莺莺许配给他。谁知道张生呢写信招来了白马将军平乱解围之后，这个老夫人呢却食言赖婚，致使张生极度的苦闷。红娘献上了妙计，说让张生啊在明月之夜弹琴，用琴声来打动崔莺莺。隔墙听琴就是对这一个情节的生动的描绘。月明中，琴三弄，闲愁万种，自述情衷。要知音耳朵，听得他芳心动。司马文俊情偏重，他们也曾礼节思同。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弃林悲凤，又不是青叶文钟。月明中，琴三弄，闲愁万种，自述情衷。写张生在圆月高照、银光洒地的夜晚奏琴，表达对崔莺莺的爱慕之情。弄就是演奏的意思，三弄就是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里的三弄它暗含一个典故啊，就是梅花三弄，是古代著名的乐曲。最初呢它是用笛箫演奏，后改编为琴曲。通过梅花的洁白无瑕和它的香气芬芳以及耐寒等特征，借物抒怀，来歌颂呢具有高尚节操的人。张生呢就是用琴声抒发了闲愁万种，来表达对莺莺的爱慕的思恋之情。要知音耳朵，听得他芳心动，突出了知音这个典故。相传古代俞伯牙善于弹琴，钟子期呢善于鉴赏琴声。俞伯牙弹琴弹到了志在高山的曲调时，钟子期就说：“峨峨兮若泰山。”当弹到了志在流水的曲调时，钟子期又说：“洋洋兮若江河。”钟子期死后，俞伯牙不再弹琴，以为没有人能够像钟子期那样懂得自己弹奏琴声当中所隐含的志趣。后来呢人们就把知音比喻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己朋友。在这支曲子里，张生希望自己弹奏的琴曲能够打动崔莺莺的芳心。为什么呢？因为张生相信崔莺莺能够听懂我演奏的琴声中隐含的寓意，因为它是自己的知音，完全可以引发共鸣。司马文君情偏重，他们也曾礼节思同。这个典故呢是指汉代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和美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思同，古琴呢以蚕丝和桐木做成，后来就用思同代称琴瑟， 礼节四通就是弹琴的意思。西汉初年，蜀郡临邛的富商卓王孙之女，才貌双全的卓文君，十妻而寡。司马相如呢，到卓王孙家做客，为了追求卓文君，他就弹唱了一支曲子，曲子叫《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视尔人遐独我长。何由交接为鸳鸯？大胆而热烈的歌词，使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与司马相如会面后一见倾心，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在与门外等候的司马相如会合，跑到了成都。卓文君面对家徒四壁的窘境，后来又返回临邛老家，开了一个酒店，自己是当炉卖酒，终于迫使好脸面的父亲承认了他们反叛的爱情。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弃林悲凤，又不是青叶文钟。黄鹤醉翁、弃林悲凤、青叶文钟都是古代著名的琴曲。黄鹤醉翁本于唐人崔颢的名诗《黄鹤楼》：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后来呢，就用黄鹤来比喻一去不返的事物。麒麟悲凤，古人认为啊，麒麟是人兽，天下太平时才出现。认为啊，凤鸟就是凤凰出现，是品德高尚的圣人奉天承运主宰天下的吉兆。孔子因乱世祸临而涕泣，又因凤鸟不至而伤叹，后来就用弃林悲凤哀伤国家的衰败。青叶文钟也是古代的乐曲，他是说呢，听到钟声的人震撼心灵，大彻大悟，产生一种啊，如同畅饮甘露飘飘欲仙的感受。结尾这三个又不是，写出了崔莺莺隔墙听琴内心特殊的感受。这琴声不是杳如黄鹤一去不返，也不是忧国忧民的感伤，更不是说玄论理使人彻悟。反过头来联系上文，我们就可以得知，司马相如奏思同，闻君知音芳心动，就是张生弹琴打动了崔莺莺的一颗芳心。隔墙听琴之后，张生乘着夜色翻墙赴约啊，和崔莺莺约会，但是遭到了崔莺莺的正色拒绝，讨了一场没去。回去以后他就病倒了。崔莺莺听说之后于心不安，就派红娘呢送去书信和药方前去探望，实际上呢是重定幽会。结果张生和莺莺自由结合，在事实上结为了夫妻。但这种私自的结合不久就被老夫人识破，老夫人是气势汹汹拷问红娘，不料红娘却因势利导，使老夫人呢感到尴尬而认输， 承认了莺莺与张生的结合，但是又心生一计，强令张生明日便上朝取应去，就说让张生明天一早到京城赶考，并声称考中了回来见我，考不中休来见我。所以张生复选这只小令就描绘了崔莺莺和张生长亭送别的心境，而暮秋的天气是设置了离别的典型的背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恨相见难，又早别离意，酒以后虽然成佳配，耐时间怎不悲啼，我则厮守的一时半刻，早松了金串，剪了香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这是深秋景色的典型的描写。白云蓝天，黄花遍地，秋风劲吹，大雁南飞，辽阔萧瑟，令人黯然。这是寓情于景的写法，使客观景物带上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啊，突出了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这种感受。恨相见难，又早别离意，这是崔莺莺的心理刻画，啊，相见恨晚，已令人遗憾，但如此草率而早早的别离，更让人感伤。其实这句已将怨恨指向了狠心的母亲。老妇人呢，她的理由是什么呢？俺相国家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以此为由逼迫张生去京城赶考，实质上是体面的把张生撵了出去。酒以后虽然称佳配，耐时间怎不悲啼，回忆和张生相恋遇到的重重阻难，道道难关，真是感慨万段。虽然迫使老妇人承认了这段姻缘，但恩爱夫妻立刻别离，面对此时此境，怎能不泪流满面，用西厢记长亭送别的唱词就是：这忧愁述与谁，相思只自知，泪天九曲黄河意，恨压三峰华岳低，我则厮守的一时半刻，早松了金串，剪了香机。面对即将离别的张生，莺莺是意是痴，心如醉，昨宵今日轻剪了小腰围，刻画出崔莺莺衣带渐宽，面容憔悴，腰肢受损的形象。张生复选这支曲子以碧云天，黄花地，寓情于景的深秋景色开端，为离别呢设置了一个典型的环境，以松了金串，剪了香机夸张性的肖像描写 结尾。他的艺术魅力在于对人物心灵的直接描摹和生动的剖析，写出了抒情女主人公对亲人的依恋，对离别的悲戚，对强行拆散做法的怨恨。关汉卿和王实甫都是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人，他们同为元曲成就最高者，堪称元代文学的日月双璧。关汉卿的散曲《普天乐》《吹张十六式》属于诗歌文体，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属于戏剧文学。虽然他们二者的文学题材不同，但在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上，二者互为表里，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汉卿的《普天乐》和王实甫的《西厢记》犹如日月同辉，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走过西厢扑鼻一阵香，隔壁小姐还在画中央，鞋子忘了原来的方向，停在十八九岁轻惆怅，敢问一句盆中花怎赏，要那姑娘与她比模样，敢做花泥一片靠花旁，不是三月也能醉人肠。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水调歌头词一首。我再从西厢过，十二年后的才高八斗，百花还在人去楼空，那花儿常开人难留。还在画中央，鞋子忘了原来的方向，停在十八九岁轻惆怅，敢问一句盆中花怎赏，要那姑娘与她比模样，敢做花泥一片靠花旁，不是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心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千万人中你和